给我包扎好了，我还要归队呢，阵地都是我们打下来的，这会儿眼看着要胜利了，绝对不能让那群小王八蛋抢功了。 滚滚滚，赶紧去抢你的功去，回家再跟你算账。 护士给纱布扎了一个蝴蝶结，哭着就把丈夫给轰走了。有些将领已经从前线退下来了，他们在讨论着戈壁的战事，这事就连他们之前都不清楚。也有人发现许仙楚不见了，但近十万部队行军遮天蔽日，张景林又分散了十数支部队出去固步一阵，所以大家也都没多想。直到今天他们才知道，原来许仙楚去了西北戈壁。这时候王峰元端着饭盆进了食堂，食堂的负责人林玉泽一边给他打饭一边美滋滋地问道， 我的演技怎么样？ 哈哈哈，完美。 王峰元哈哈大笑， 司令说了，这次能抓到李翔记你一功。 嘿，那小子偷偷摸摸问我司令的饭量怎么样，我就留心了。 林玉泽给王峰元舀了一大勺肉。 嘿，不过还多亏你们后续的技术手段，不然也只能是怀疑。 哎呀，不用谦虚，终究是他有异常，我们才知道该针对谁。 这时候一大群将领围到王峰元身边来。 你老小子肯定从头到尾都知道司令的计划，怎么嘴就这么严呢？一点风声都没给我们透露。 哼，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间谍，我到现在都怀疑你们之中还有间谍。 一旁的将领们被恶心了半天，不过王峰元说话的习惯他们也都清楚，早就不跟王峰元计较什么了。王峰元在肃清内部间谍的时候手段酷烈，六亲不认，一切都只对张景林负责，即便在178要塞的时候也每日深居简出，滴酒不沾。以前王峰元还有个老婆，结果一天晚上说梦话被老婆听见了，结果王峰元也是狠人，竟然直接跟老婆两地分居，只白天偶尔去看看孩子。那时候王峰元的孩子刚出生，每次他去探望的时候孩子都管他叫叔叔，但王峰元心里再苦也没说什么，竟是就这样孤独了十多年。偶尔他的下属看到王峰元一个人在办公室外面抽烟，总觉得王峰元心里藏着太多的事情。旁边负责某支步兵旅的柴志龙问道， 峰元，现在这事儿也不是秘密了，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过程？之前司令两天没吃饭都给我们急坏了。 王峰元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哼，现在给你们说说也无所谓，司令交代了可以说。 此时隶属胜券，那是可以长士气的事情，有人一听王峰元这么说便激动了， 给我们说说，司令真的是饿了两天吗？没让林玉泽偷偷给他开小灶啊？ 王峰元哭笑不得，没想到这群人竟然关心的是这个事情。他说道， 哼，谁说司令遇到难事的时候会吃不下饭的？ 将领们面面相觑， 难道不是吗？ 王峰元笑而不语。其他将领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传言就是一个扣子。例如打牌炸金花的时候，你让对方知道自己炸人的时候有个摸鼻子的习惯，然后等到致命一击的时候，但摸鼻子的习惯就能让对方自己掉入陷阱。当然这也是个最简单的例子，而张景林遇难事便胃口不好，这事儿在壁垒里传了快20年了吧，今日竟然才发现是假的。 嘿嘿，司令真正遇到难事儿的时候会每天抽2包以上的烟，这倒是真的。 结果旁边的柴志龙指着王峰元对旁边人笑骂道， 这他妈又是准备给咱下扣子呢，我给司令当勤务兵的时候啊，司令高兴了也能抽2包。 王峰元挑挑眉毛， 私自泄露司令起居习惯，自己去领3000字检查去。 柴志龙脸色瞬间就变了，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 王峰元根本不理他，纪律就是纪律。柴志龙脸色瞬间就哭丧起来。此时有人幸灾乐祸地拍了拍柴志龙的肩膀，然后转头问王峰元，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司令是怎么发现宗师想要横穿戈壁的？司令不是在外面待了10多年吗？这才回来多久？而且之前178要塞也没人提过这事儿啊。 嘿嘿，这句话呀 本身就是前几年司令送给宗室的，直到宗室开始频繁地挑衅我们的时候，司令就猜到宗室的前进基地应该已经建好了，他这才回来。 将领们恍然大悟，看来司令在外面也没闲着呀。大家再看向王峰元，合着司令偷偷离开178要塞之后，王峰元一定和司令保持着联系吧。但王峰元这老小子嘴太严了，其他人根本就不知情。 没想到你老小子搞情报工作不行，藏事儿倒是有一手。 结果这时候柴志龙一愣，等等，王峰元在情报负责人的位置上可是做了10多年了呀。王峰元整日都对外感慨搞情报太难，近些年才开始有些进展，但大家也不知道进展是哪方面。大家老是私下拿王峰元开玩笑，情报系统是178要塞里养老的地方，但今日看来，这王峰元和张司令都图谋深远，若是王峰元能力不行，张司令不应该早就把他给换了吗？张司令哪是在工作上能含糊的人呢？想到这里，所有人看王峰元的目光都不太一样了。所以就连宗室穿过戈壁的计划都是张景林送给宗室的，难道张景林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弄死宗师了？可那时候张司令不是还没回178要塞呢吗？这事儿全都是王峰元一手操办的。 哎，什么时候的事啊？ 王峰元回忆道。 我也记不清了。 旁边一众将领撇嘴，你能记不清才怪了，信你个鬼啊。不过这时候有将领提出新的疑惑。 哎，那峰元，你肯定早就知道有任小素这一号人了吧，给我们说说呗。 王峰元想了想， 哼哼，现在还不能说。 因为他还没脱险。我听说他孤身一人去了146B 了呀，真的假的？ 真的。 王峰元并没有对此事隐瞒，毕竟宗室也很清楚这事儿。柴志龙听了之后嘀咕道， 这小子还真猛啊，一个人都敢去146B 来，那他现在干嘛呢？他有没有让北方的情报人员协助一下呀？ 不能说。 到此时该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全是不能说的。王峰元身边的将领们逐个散去，他们也需要尽快休整，北方战场还需要他们。毕竟直到今天，虽然眼看着就要胜利了，但他们还没实打实的拿下任何一座宗室壁垒。就在178要塞部队全线大捷的时候，行走在下水道里的任小素已经将拦在面前的钢筋网都尽数斩断了，正悄无声息地向146驻军营地深处潜入着。不过他每过一处窨井盖都会小心地听头顶的动静。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任小素将宗室士兵硬底军靴踩踏地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他不能贸然钻上去，他只能通过头顶的动静大致判断驻军兵力还有多少，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小心观察中，任小素发现这军营即便在全程搜捕他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极其规律和严密的巡逻。大概每5分钟一次，就会有作战班组从他头顶经过，误差不会超过10秒。而且外界探照灯还会时不时地从井口扫过，白色的光线从窨井盖上两个孔洞照射进来，照亮了任小素的面孔。任小素很谨慎地寻找到一个不常有人经过的窨井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头顶的窨井盖是焊死的，只留了排水孔，换了其他人潜入肯定要绝望的。也难怪之前的庆氏间谍压根就没想过要从下水系统渗透军营。罗胖子在李氏无往而不利的逃逸隐藏手段在这军营里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但这事儿根本挡不住持有黑刀的任小素。正是这里防御最严密，他反而偏要从这里突破到地上去。因为就连宗室士兵都不会想到，即便焊死了井盖，甚至还有那么多钢筋网拦截，但还是有人能悄无声息地从这里突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拿着黑刀一点点将窨井盖切割开来，黑刀削铁如泥。静静等待着，忽然一个脚步声正慢慢向他所在的窨井盖靠近过来。当对方走过去后，任小素悄无声息地掀开窨井盖一跃而出。他如同猎豹般跃向对方，当探照灯再次扫过之后，便扭断了对方的脖梗，把尸体给拖进了下水道里，重新盖上了井盖。这个过程里影子全程辅助，当窨井盖重新盖上的时候，地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寂静。任小素趁着刚才出去的瞬间打量了周围的环境，他所处的位置位于营地边缘，营地里大多都是平房营区，只有一处五层高的小楼显得十分突兀，那里应该是驻军指挥部的办公大楼吧。任小素暗中计算了一下，他距离那座小楼还有200多米。任小素有了决断，虽然还没看到146驻军的弹药仓库在哪，但如果想要摧毁这支部队的中枢系统，那目标就应该放在那座小楼里了。现在任小素要做的就是换衣服，只有换上宗室的土黄色军装才能尽量减少被怀疑的几率，就算能让敌人愣上零点几秒也是值得的，那零点几秒的反应时间有时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他麻利地将刚刚弄死的宗室士兵给扒了，满心欢喜地准备换上对方的衣服。刚才他连黑刀都没用，就是怕衣服上沾上血，结果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愣住了。不为别的，有点牙疼的是对方个子实在是有点矮了，军装有点小。任小素如今已经18岁了，还成了超凡者，身高早就从17岁的1米78长成了1米84。这身材在所有男性里都算是偏高的了，尤其是在这普遍营养不良的时代，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衣服恐怕不太好找。但任小素绝不是一个容易气馁的人，既然计划是靠谱的，那就要想办法完成这个计划，而且动作要快，等宗室发现有士兵失踪，他这计划就差不多败露了。等抓到第二个宗室士兵的时候，任小素皱眉叹气，不行，这个士兵依旧太矮了。第三个，不行，太壮了。任小素穿上对方的军装像是穿上了戏服一样，虽然任小素结实，但因为力量与敏捷均衡的缘故，他的身材很瘦。任小素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结果在抓第四个人的时候，他的计划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次刚刚好。任小素总算松了口气，他都担心自己窝在这下水道里把军营里的士兵全都给抓进来。然而此时军营里骤然拉起警报，似乎有人失踪的事情已经引起了宗室驻地的注意。任小素赶紧换好衣服，拿上对方的门禁卡，钻出下水道，若无其事地朝那栋小楼走去。军营里原本在轮休的作战班组快速集结，一个个荷枪实弹地迅速组成了更加严密的搜寻队伍。路上有部队传达着命令， 有人失踪，即刻搜索军营每个角落，进行地毯式排查，务必寻找一切蛛丝马迹， 可能已经有敌人渗透进来了。 任小素心说，这宗室部队也够警惕的，不过问题不大，他已经走入了那栋小楼，楼里亮着白炽灯。任小素刚准备刷门禁卡通过围挡的时候，围挡旁的警卫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感觉有点面生。 长官，请出示你的证件。 任小素试图蒙混过去，他看向对方平静说道， 你不认识我吗？你怎么敢说你认识这个营地里的每个士兵？ 对方认认真真地回答， 报告长官，我确实没办法认识整个作战旅的所有士兵，但团长就那么几个，我还是都知道长相的。 任小素顿了一下，自己又弄死了一个团长，他之前连短暂的培训都没接受过，所以不认识宗室的军衔，而且这个被自己弄死的团长身穿制式作战服，只是领口有个不太一样的标，他以为这是个普通军官，例如班组长或者有军衔的士官，却没想到竟是个团长。 下一刻任小素心中叹息，例如这种防备组织极其严密的地方，果然是没法蒙混过关的，是对方防御太严密了，不是自己的计划不行。既然没法混过去，那就杀进去。却见任小素骤然发力，还未等那警卫有所反应，任小素就已经一手刀砍在了对方的脖颈上。那手刀砍过去的时候，空气被破开后发出呜咽声，那警卫软塌塌地朝地上躺去。任小素抬头看向头顶的监控，他知道从此刻起整个驻地的士兵都将开始全力追杀自己，但在那之前，任小素会让整栋楼的军队中枢系统全部瘫痪。面对防务空虚的军营，也总比出去面对壁垒里庞大的搜索部队强。他只希望这146壁垒会因为他的到来而陷入混乱，那混乱之中才有他取胜的一线曙光。军营驻地的警报声越发的刺耳了，几乎半个壁垒都能听见146壁垒作战旅驻地的警报声。居民们拉开窗帘偷偷地观望过去，他们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壁垒里原本负责搜索任小素的部队正向着军营快速集结过去。有居民惊疑不定，他们听说白天的时候宗室部队并没有抓到那个闯入壁垒的少年，当时大家还不太信，毕竟这里可是宗室的一支整建制部队啊，而对方却只有一个人，这都抓不到对方吗？当时提起这事儿的人说，我姐夫就是146壁垒里的驻军团长，这是他说的。结果一大群人也不信，说你吹什么牛逼呢，你姐夫要是团长，那我爹就是旅长。反正场面乱哄哄的，所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地觉得战争已经波及到了146壁垒，也没人真信那年轻人的说辞。毕竟一支作战旅都抓不住一个孤身进入壁垒的敌人，谁信啊？而此时他们听着这刺耳的警报声，终于是有点信了。那个少年不仅逃过了白天的追捕，竟然还胆大包天的直接袭击了宗室部队的驻地。任小素杀了门口的警卫，便立刻提着黑刀向楼上杀去。有人从监控看到他行凶，便立刻冲了下来，楼里也响起了警鸣，一时间整个办公楼都喧闹沸腾起来。那冲下来的两人在楼梯上便开始警惕着，他们在监控里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这敌人的身手好到难以置信，对方杀警卫的时候连墙砖都抡碎了。然而还没等他们见到任小素呢，便看到旁边楼梯扶手映射的阴影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来，往他们脚下扔了一颗手雷。楼里爆炸声惊起，任小素可没闲工夫跟这些躲在暗处试图射击的宗室军官纠缠，若是等对方部队集结将小楼给包围住，那就太麻烦了。楼里的军官和士兵都在往下冲，还有人则直接在楼梯口拐角结成防御阵型，静等任小素送上门来。可是这种方法对付普通敌人还行，对付任小素就显得太弱了。却见任小素正快速地逐层清洗敌人，监控室里正负责监视任小素行动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任小素快若鬼魅般在楼道里穿梭，举手投足间宛如野兽般凶猛。监控中一名军官刚刚拿着手枪从一间屋子里冲出来，结果半只脚刚踏出办公室，一柄黑刀便从他肩膀处劈了下去，手臂连同着手枪一起掉在了地上。紧接着少年一脚补上，竟是硬生生将这军官的整个人都踹得不规则扭曲了，这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呢？人体骨骼可是极其坚硬的。手雷声此起彼伏，监控室里的士兵看着一个个监控黑了下去，竟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少年的脚步。每过几秒钟便会有一块监控屏幕黑掉，或者是变成满屏幕的混乱雪花。监控室里的士兵忽然有种看鬼故事的感觉，那鬼故事的小说里鬼出现之前仿佛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把猎物心中的恐惧压榨出来，拧出血来。白天的时候这监控室的士兵就听说外面的兄弟部队没能抓到通缉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吃饭的时候大家还在食堂里调侃，说外面的兄弟部队也太弱了，抓个人都抓不住。但现在他亲眼看到对方有多么强横后才明白，对方这种人在壁垒城市里依靠建筑作为视野盲区，能够做出多么恐怖的事情。如果没有强大的火力封锁线正面压制，谁能把他怎么样？小范围作战里这少年就是无敌的，必须用极多的数量才能堆死他吧。等等，对方这时行进的位置已经监控室里的士兵忽然大惊失色，他一边拿起自己的枪械一边回头看去，竟正好看到监控室锁闭的大门正被人一刀劈开，那黑色的刀在钢铁门上划出一道狰狞的裂缝，士兵正好从那裂缝看到外面任小素冷冷的眼神。他刚才看得太紧张，竟忘了对方已经抵达监控室门外，此时看到对方在裂缝里只露出半张脸的模样，几乎吓得魂儿都要飞了。任小素将锁闭的钢门劈出一道裂缝，当他看到里面只有一人时，甚至懒得再做什么突破了，直接透过那劈开的裂缝扔进去一颗手雷，然后继续往前走。以前任小素身上的手雷少，所以都是省着用的，但之前他带着尖刀连打掉三个军工厂，那里封箱的手雷之多当属任小素平生罕见，这会儿就连他都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颗手雷可以用。尖刀连那边压根没人跟任小素抢手雷用，发现的手雷基本上全都塞给任小素了。此时前线战争为任小素带来的便利就是，这146壁垒原本驻军是要比现在多几倍的，但现在都到前线去了，而且平日里驻军营地是常驻两名超凡者的，而现在也只剩一名，剩下的那个还是宗城本人，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当任小素一路向楼上杀去的时候，竟然没遇到什么特别有效的反抗。毕竟他可以在这栋楼里随便扔手雷，但敌人却投鼠忌器，这里存放着大量的资料，而且还有大量的宗室自己人，他们还抱有幻想，只要他们有一个人能开枪击中任小素，那任小素就废了。可偏偏一个能打中任小素的都没有，甚至大部分人连任小素面都没见到就死了。而且办公楼里一半是文职参谋，一小半是配手枪的军官，还有一些则是正常守备力量，这种地方的守备战士是不配手雷的。血液顺着楼梯向下流淌着，从楼梯侧面坠落下去的血液拍打在地上还会发出滴答滴答声。等任小素冲上三楼，二楼这里忽然有人从办公室的衣柜里偷偷爬出来，刚才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此时却发现自己说不定有机会逃跑了，爆炸声已经到楼上了。这胖乎乎的军官好不容易从衣柜里钻出来，刚走到楼道就狠狠地摔了一跤，只因为满地粘稠的血液让地面都不好走了，稍微掌握不好平衡都会滑倒。胖乎乎的军官摔倒时哎呦一声，他喊完便后悔了，这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吧？不过敌人已经到楼上了呀，应该不会掉过头来杀他吧。可还没等他放下心来，便看到旁边的阴影里忽然有人扔出一颗手雷来。办公楼里突然安静下来，任小素在雪中慢慢走着，周围只剩下血液流淌的声音，这栋楼里的敌人好像都死掉了。他顺着楼梯朝四楼走去，任小素忽然发现这四层往上似乎并没有什么防御力量了，有点奇怪啊。在三楼与四楼之间有一道门锁着，似乎连着楼里的军官平时都不能上去似的。咔啦一声，任小素将大门砍破，他上四楼时偷偷躲在一个窗户后面看了外面一眼，只见这栋楼外已经有上百名士兵在下方集结。任小素冷冷地看一眼便开始搜寻整个四楼，驻地外面的作战旅想要回援还需要一段时间，而这驻地里若是只有500名宗师部队士兵，那么算上他刚才杀掉的100多人，此时外面撑死了也就集结两三百而已。说实话，任小素更加期待的是他在这里把更多的宗师部队吸引过来，那么他冲出去之后就有更多的机会猎杀宗师高层了。至此任小素相信 他突破宗室驻地的行为已然打乱了宗室的计划。他随手劈开一道锁闭的大门，结果任小素忽然间吓了一跳，下意识便准备朝旁边躲去，因为这宽敞的屋子里竟然站着30名士兵。可任小素马上反应过来了，他破门之后，屋子里的士兵根本都没动弹，仿佛雕塑似的静静站着不动。任小素小心翼翼地打量过去，却惊愕地发现这些士兵他竟然还认识，这不是杨氏的纳米战士吗？当初杨小锦被安排去剿匪，他三叔便给他派了一支纳米战士组成的作战班组，用来保护他的安全。但是杨小锦带着任小素忽然走了其他的路，此后任小素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纳米战士了。可这些纳米战士不该是跟着宗城继续往北走了吗？就算是剿匪失败或者遇到其他意外，也不该像是雕塑一样站在这里吗？忽然间，任小素想起张景林曾对他说过的话，他们根据一些线索怀疑宗城的超凡能力是控制他人。任小素心中冒出一个猜测来，这些纳米战士不会是已经被宗城控制住当作底牌了吧？就在此时，宫殿在他脑中说道， 搜寻到无意识控制的纳米机器人，是否接驳？ 任小素愣了一下，以前都是纳米战士死了之后才能给纳米机器人刷机啊，这次怎么变了？不对，任小素回忆着宫殿刚刚说过的话，他意识到宫殿能够给纳米机器人刷机的条件并不在于生死，而是在于有没有意识正在控制他们。而这些纳米战士被宗城控制后正处于休眠状态，所以意识是否也被宗城强行休眠了？不得不说，活到这份上其实已经很惨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刷机， 自从上次荒野一战之后，任小素就时常怀念纳米机器人，只因为外敷式装甲就像是给他加了一条命一样，能让他短暂的无视普通热武器。可怀念归怀念，他却一直没有机会找到新的纳米机器人，原本他都不抱什么希望了，而今天却在宗室与纳米机器人意外相逢。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重新加载程序，恢复出厂设置，清除联机程序，匹配成功。 银色的溪流正在向任小素汇聚，他感受着那一股股熟悉的力量正在回归他的身体。楼下再次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看来外面集结的部队已经失去耐心了，想要进来强攻。但任小素这次选择了无视，专心接收着所有纳米机器人。在外敷式装甲面前，区区数百名宗室士兵又算什么？任小素心中有种很踏实的安全感在弥漫着，一旦他重新掌握了这种力量，那现在生活在146壁垒的宗室高层应该提前为自己祈祷了，这才是任小素的全胜状态。而146壁垒注定要成为他在西北的最后一个战场。不对，任小素忽然觉得那些宗室高层其实也不用祈祷了，等死就好。不过还没等纳米机器人全都进入他的体内，他四周的纳米战士骤然朝他扑了过来。纳米战士们似乎已经接到了某个指令，任小素皱眉，应该是宗城到了附近足够控制纳米战士的距离。宗城，当任小素脑中闪过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只有杀机。纳米战士全都朝他扑来，可没有纳米机器人的纳米战士对任小素来说脆弱的像纸一样，不堪一击。就在纳米战士发动的同时，门外扑进来一个人，想要配合纳米战士击杀任小素，来人正是宗城。任小素冷笑着抽刀砍去，可这宗城进门后忽然发现不对，竟是立刻急腿，堪堪避开了任小素的黑刀。宗城怔怔地看着那些骨断筋折的纳米战士，他对任小素怒吼道， 纳米机器人哪去了？那些纳米战士身上的纳米机器人怎么没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苏武一边控制着最后一抹星河隐没在血管里，一边耐心解释道， 纳米战士身上没有纳米机器人不是很正常吗？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呀。 这一刻他确定，宗城虽然能控制别人，但却不像自己控制影子一样，所有感官都会及时的反馈本尊，不然这宗城压根就不会冲进来。此时宗城哪有心思接任小素这个烂笑话，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底牌之一已经报废，便毫不犹豫地向身后楼道窗户跃去，竟是果断地从四楼跳下去，试图和驻军会合逃命。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任小素的对手，跳四楼也比当场暴毙强，但这一次任小素绝对不会让他继续活下去了，错过这次机会恐怕宗城将隐姓埋名逃离这里吧，到时候茫茫人海再想找到对方就难了。所以对于任小素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任小素一瞬间完成了外附式装甲，站在窗边，他看到宗城正一瘸一拐地逃入宗室防线里去，一边逃还一边大喊， 杀了窗户边上的人，给我开枪。 可是密密麻麻的子弹打在外附式装甲上，却只能溅起星星点点的火花。众目睽睽之下，宗室士兵看那庞大魁梧的外附式装甲忽然纵身一跃，毫无花哨的沉重坠落在他们的面前。任小素竟是用最霸道的姿态第一时间摧毁了宗室的防线。宗城是一个超凡者，而且是刚一出现便得到宗室高层尤其重视的超凡者，只因为他的能力可以操控他人，这在权谋者眼中是极其有用的。这世界虽有超凡者正在崛起，个人的武力也正在被放大到极致，可超凡者也是人。一个超凡者不管能力是什么，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远超普通人的体魄，所以宗城才敢从四楼的高度往下跳，若是普通人早就骨折了，而宗城也不过是崴脚而已。平日里宗室驻 146B 垒的作战旅都是宗城在管理，因为宗城身为宗室大防嫡系的缘故，他本身又是超凡者，所以作战旅的士兵军官全都为他马首是瞻。在宗室士兵眼里，宗城是强大且神秘的。当宗城接到消息冲回驻地，很多士兵都觉得既然宗城回来了，那么大局已定，甭管那栋办公楼里的敌人有多么强横，自家有超凡者加上数百名精锐士兵，还能拿对方没办法吗？可现实是他们在楼下刚刚组织好防御线，却见到宗城以无比狼狈的姿态从窗户中跳了下来，原本油光锃亮的头发也凌乱了，神态中也透露着恐惧。这位平日里以强大示人的宗室核心人物，其实内心里并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强大。然而宗城这一跳给整个驻军士气带来的打击更在身体的损伤之上，他们忽然觉得自己要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无法战胜的一般，连宗城这超凡者都要逃跑，那他们这些普通士兵又算什么？可是宗城管不了那么许多了，他现在底牌尽失，只想跑路。就在此时，那四楼窗户里再次跳出了一架庞然大物，正正地落在了防御阵地上。谁也没想到对方已经强横到这种程度了，竟然如此轻松地就撕裂了他们的防御阵型。这种霸道的姿态，哪怕对方没说一言一语都扑面而来，敢落在你们面前那就是一点都不害怕你们。阵地上的士兵虽然心神动摇，但还不至于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清楚，他们立马组织起火力向外附式装甲射击。那外附式装甲经过王宇池、安玉前等人稍加改良之后，看起来更加强悍了，浑身上下都充斥着名曰暴力的美感。装甲表面也不再是纯粹的光滑平面，而是安玉前精心测算的细密蜂窝状聚力结构。旁人看去，那表面只是磨砂哑光的模样，但细看却能发现，那外附式装甲已然是不知道多少个小型蜂窝状结构了。这种物理结构既省材料，又远要比平滑的表面更加适合泄力。难以计数的子弹迫在了外附式装甲身上，而任小素的目光 却死死地盯着逃离的宗城。只见宗城正一瘸一拐地朝营地外面跑去，这是根本不管身后士兵的死活了。他是超凡者，就算崴了脚也比普通人跑得快多了。此时宗城忍耐着脚踝的疼痛玩命地逃跑，想要和宗室在146壁垒的主力部队会合。刚才那一跳导致他软组织挫伤，软骨骨裂，若是继续这么跑下去，可能连痊愈都做不到了。但这时候就算跑飞一条腿也比小命丢了强。不仅如此，宗城一边跑还一边给其他士兵下死命令拦截。任小素看了眼身前的宗室士兵也便突然加速向着宗城狂奔而去。那些阻拦在任小素面前的宗室士兵就仿佛如脆弱的玩具，仅仅只是几秒的时间，这防御阵线竟然就被任小素给打穿了。而且任小素是一边打一边扔手雷的，那手雷一个个扔出去跟不要钱似的。到了这时候任小素依旧没亡，他来这146壁垒本身就是要把这壁垒里的有生力量给摧毁掉，能把宗室高层杀了更好。如今他正是全胜状态，当然是能多杀一个宗室士兵就多杀一个，只有这样宗室才会害怕他，未来他想杀宗室高层才会面对更少的阻力。到了现在宗室驻地已然是没法组织起新的力量来拦截他了，那剩下的一些幸存士兵只能心中恐惧地看着任小素继续朝宗城追去。他们突然意识到这突如其来的超凡者应该是和他们的旅长有仇的，而他们平时敬畏的那个旅长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当然他们也想不到他们旅长平时最为依仗的力量韩阳被杨小锦狙杀在了荒野，而现在这30个纳米战士就像是宗城帮任小素存着的大礼包一样，就等着任小素来取了。若是宗城控制了其他的超凡者，那任小素还真有点头疼，但是纳米战士对他而言根本不是威胁，而是惊喜啊。宗城这边刚跑到军营门口，结果他喜出望外，因为他看到外面负责搜索任小素的作战部队竟然有人回防支援了。他对着这些士兵大吼， 敌人就在后面，给我杀了他。 回援过来的宗室部队大概有500人的样子，这可是一支整建制的营级部队，所以宗城心中也有些安定下来。他控制过纳米战士，所以他很清楚纳米机器人的使用有能源限制，一个纳米战士全力爆发撑死了也就坚持10分钟左右，他这边就算拿人数都能堆死对方。对方现在也就是一个人而已，之前任小素在荒野上遭遇宗室袭击也就是因为有王从阳的蒸汽列车驰援罢了，而且那个能催动山崩地裂的超凡者也不在146壁垒。想到王从阳这个名字，宗城心中还有一股怒意，那王从阳口口声声说跟任小素有仇，结果却在暗中帮助任小素，这次又因为王从阳劫掠了宗武财产的事情，高层将这件事情隐隐怪罪在他身上。有人暗中提醒他，老爷子们觉得他既然对王从阳动手，那就应该有十足的把握才对，怎么能把这么强烈的超凡者放走？来不及想这些了，先杀掉任小素再说。可是等宗城一回头，竟是忽然看到身后一辆蒸汽列车撞破了宗室的阵型，一路朝他冲来。那宗室刚刚回院来的部队竟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像是积木一样被碾压了大半。这一刻宗城有点迷茫，他也没见到王从阳啊，怎么蒸汽列车突然就出现了呢？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蒸汽列车，宗城心中突然有种明悟，他结合这些天来心中存下的疑点稍加思考，便猜测到或许这蒸汽列车根本就不是来自王从阳的，而是来自任小素他自身的能力。虽然宗城很不想相信这个推断，但他别无选择，而且一旦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很多事情都能解释过去了，例如为何许贤楚的影子出现在两个地方，明明许贤楚都自己承认过影子没法释放超过1000米，例如王从阳的蒸汽列车只有4节车厢，但为何他们宗室却屡屡见到16节的蒸汽列车。所以任小素的能力是复刻其他超凡者的能力啊， 这让宗城内心更加恐惧了。若说超凡者是人间神明的话，那么能够肆无忌惮复刻其他超凡者能力的超凡者，还能把其他人超凡能力增强的超凡者，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见任小素他们的时候，始终都没怎么把这个少年放在眼里过。他的目标一直都是杨小锦和杨小锦背后的暴徒组织。而现在呢，宗城明白自己已经是大错特错了。忽然间，宗城拦住一辆飞驰回来的军用越野，他将驾驶位上的宗室士兵一把拽出来扔在地上，紧接着自己驾车逃跑。146壁垒夜晚是宵禁的，路上并没有什么行人，能看到的人几乎全是宗室士兵，但再多的士兵回援，宗城都不再回头了。他只在车载对讲机里怒吼，指挥146壁垒的所有宗室士兵过来围堵任小素。超凡者能力也是有极限的吧，宗城心想着。例如他控制其他人，数量上限也不过是三五十个，那么这蒸汽列车也一定有极限。没见之前蒸汽列车在荒野上也被炸散了吗？只要他宗室士兵足够多，必然能堆死任小素。慢慢的，宗城恢复了一丝冷静，一支一支的宗室部队回援，多的一个连，少的甚至只有一支作战班组。这种零星的力量在任小素面前根本就不够看。宗城看了一眼四周的方位，立刻在通讯频道里面指挥道： 我现在带着目标正在往紫金路去，紫金路附近的所有士兵立刻结阵阻击，把重机枪都给我架上，务必把我后边那个蒸汽猎杀给拦下来， 这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宗城很清楚，他不能再盲目的逃窜了，而是要带着任小素去宗室士兵最多的地方，以逸待劳。今晚对于146壁垒来说注定是个不眠夜，夜晚的警报声还有那随之而来的轰炸声与枪炮声，都让壁垒里任何一个居民都难以入眠。有人在街道旁的居民楼里默默地看着，大家忽然有种怪异的感觉。白天的时候还是宗室在追捕那个少年，可到了晚上忽然就变成了那个少年开着一架蒸汽列车追着所有宗室士兵跑。怎么就忽然颠倒过来了？只见那蒸汽列车行驶中发出金铁交鸣之声，清脆悦耳。壁垒内的居民还是头一次看到如此直观的超凡能力。有小孩子趴在窗户旁边对父母喊道： 爸爸，小火车。 146壁垒与145壁垒之间有铁轨与火车，还有不少居民曾经坐过呢。只是近些年宗室内部紧张备战，火车已经成了军用专属的交通工具了。成年人们听着孩童的言语，而他爸爸则面色复杂地说道： 孩子，这是大火车。 就在这壁垒中的某处，竟是间谍郑远东站在窗户旁边。他刚才亲眼见到一辆宗室越野车夺路而逃，而那辆越野车后面则是一辆火车在追。郑远东以前也听说过飞车追逐之类的事情，但他还是头一次亲眼见到，而且其中一个还是火车。此时此刻，郑远东大概是最了解内情的人之一了。任小素是他亲自带路送去的，而这蒸汽列车又是从宗室驻地里冲出来的，就算是用脚趾头猜，他也能猜到是怎么回事。只是他想不明白，那少年怎么能这么凶悍呢？当时郑远东把任小素给送进去后，回来就给罗兰汇报说这小子可能没了，毕竟一个人闯进防守那么严密的军营里肯定没了呀。当时罗兰还沉默半晌才说知道了，那是他的选择。傻子都能听出罗兰语气中的沉痛呀，可现在自己该怎么跟罗老板说？就说不好意思，我搞错了，不是那少年没了，而是宗室没了。郑远东悄悄地翻上了楼顶，只见他在楼顶穿梭自如，一步竟然能跨越五六米的两栋楼房，那两栋楼房之间的间隙宛如鸿沟。他不是超凡者， 却是庆氏秘密档案中最强悍的间谍之一。郑远东追逐着一辆列车前进，他亲眼见到那蒸汽列车碾碎了一切阻碍。那车里的少年面色平静地顶着前方的越野车，时不时还扔出几颗手雷来。任小素已经褪去了外附式装甲，放在体内再次积蓄能量，以备之后的大战。他转头看见郑远东在房顶跳跃穿梭的身影，于是对郑远东笑着摆摆手，示意郑远东离得远一些，不要误伤了他。郑远东慢慢停住脚步，这得是什么心理素质才能在这十面埋伏的壁垒里还能笑出来。今天的事情他要一五一十地告诉罗兰，以便庆氏能够重新以客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少年的能力。这个时候任小素已经追着宗城快要来到紫荆路前了，那巨大的十字路口还亮着红绿灯，周围建筑的霓虹都还没来得及熄灭。宗室数百名士兵携带着大量的军械武器守在这十字路口，等待着那辆诡异的蒸汽列车进入射程。就连宗城看到这阵势也不由踩了刹车，他想看看这样的阵势够不够拦住任小素。可蒸汽列车还没到，忽然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通过暗影之门落在了宗室阵地里。有士兵一眼看去，赫然发现是地上放着的四张扑克牌，只见那黑桃红桃梅花方块写得格外显眼，正是四张六。一开始还有士兵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战友不小心弄掉的，他们心里还在想，谁竟然把扑克带到这里来了，若是被长官发现这事儿，怕是要挨重罚。结果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却见那四张六的扑克越来越亮，只听轰然一声，那爆裂扑克竟是一瞬间将近百人都掀上了天空。这爆裂扑克的爆炸威力之大，范围之广，远超手雷数十倍。一颗手雷扔进阵地里，撑死了能炸起两三人也就不错了，所以任小素若是还扔手雷，恐怕他要被这个正面防御阵地打得吐血。这四张六是任小素藏了许久的底牌，那暴力扑克的抽取几率一直让任小素诟病，原本他还期待看看大小王的威力怎么样，结果这么长的时间凑出四个六已经是极限了。顷刻间巨大的气流犹如波涛般汹涌扩散，周围有居民原本偷偷在家里观望这个阵地，可巨大的气流席卷时，悄悄躲在窗户边上的人竟一瞬间被向后推倒，宗城所在的越野车玻璃都给震碎了，越野车都在不停地晃动着。他感觉有些耳鸣，一时间竟然除了耳朵中的嗡鸣声竟是什么也听不到了。看着眼前火光四射的宗室阵地，任小素冷笑着，他站在蒸汽列车的车头不偏不倚地撞了上去。四个六的暴力扑克足以毁灭着数百人形成的阵地了。任小素心中估量，这阵地里大概还有一小半人能幸存下来，可幸存下来又能怎么样，这些宗室士兵在爆炸之后就失去反抗能力了，甚至连正常思考的能力都没有。宗城耳鸣着踩下油门继续逃窜，还好他当时距离阵地足够远，不然他现在也死在这爆炸之中了。任小素也曾尝试用暗影之门投掷手雷来击杀宗城，但双方都在高速移动过程中，暗影之门又有些许误差，以至于任小素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而现在任小素看到紫荆路的状况就干脆不试了，他要看看这宗城要带他逃到哪里去。不是他起了捉弄宗城的心思，而是他单单只杀掉宗城的话，恐怕还是对战局影响不大。对任小素来说，他这次来146壁垒是要给178要塞解围的，他并不知道宗室在戈壁上的部队已经被许贤楚拦截，也不知道张景林这后手的威力，所以任小素身在敌营竟是冷静片刻后决定大局为重。此时宗城慌乱之下能逃去哪里呢？146壁垒的宗室兵力集中在哪里呢？当然是宗室高层身边。之前郑远东就给任小素说过了，146壁垒的作战旅一半兵力用在于追捕他，还有一半在负责保卫宗室高层。此时那些搜捕他的力量分散在了壁垒各处，仓促之间 宗城难以将这些人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在宗城眼里，能救他一命的，可不就是那些聚集在宗室高层身边的军队吗？事实上，宗城逃命时也忽然反应过来，他看着后视镜就发现，身后的蒸汽列车始终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就像是遛狗一样。原本他是打算带着任小素去兵力最多的地方，而现在却更像是他主动为任小素带路，去击溃这壁垒里的所有宗室部队一样。这一刻，宗城血流满面，刚才巨大的爆炸中有石子飞出，擦破了他的头皮，所以血液流下来，使宗城的面目倍显狰狞。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